代替我的欠你，总是望着我小心。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夺利， 御姐，甭那个，甭。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正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漫游嗨翻天节目发出的啊，我就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啦。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一期的视频回放，就请登录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官方账号，这里边有我们每一期的视频回放啊。 是的，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佩戴一个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哎呀，我这光顾着跟镜头打招呼了啊。另外，我们的这个应援群啊，叫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多少呢？5675693。啊，你肯定没听清啊，就是5675596693啊，欢迎大家加入吐槽。 56755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今天呢 是周四， 但 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 哎呦， 大家可能会好奇啊，不是这个北斗一般都是周五来的吗？ 是啊， 但是因为北斗的小伙伴们明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们今天的烤鹅，吃烤鹅， 对，吃烤鹅， 大家明天聚餐吃烤鹅。 好， 让这个正太斗和呆萌斗之前说要来我们节目哈，不来我们就吃烤鹅。 好，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北斗专场也提前到了周四。 没错，那上周五呢，我们邀请到了北斗企鹅的小莲莎啊，还有兰陵，相信大家都记得非常清楚啊，聊了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大护法》啊，我和小美也是都观摩过了，非常不错。那他们俩呢？ 呢在剧中分别担当了大护法还有小江的这个配音。 嗯， 这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同样在大护法中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的配音啊，另外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老朋友了。 其实大家看脸哈，一般不是说呢北斗分角色都是按脸分的， 什么意思啊， 所以 脸 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就是在大护法当中担任异卫国太子这个角色配音的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图特哈蒙。欢迎图图。 欢迎图图啊。 大家好，我面前现在有三个摄像头，我不知道拜哪个合适、 拜哪个都行，现在是360度环绕你知道吗，这块 是是是、 对， 全息投影出来一个图大、 对对对啊，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图大也是在大护法当中担任了太子的配音嘛。很像，确实很像啊。 对， 是 是。其实目前上映的电影当中除了大护法之外还有一部也是我们图图担纲主力配音的、 刚刚上 就是深夜食堂的第二部电影版、然后我们的图图也是给里面的主角这个店长配音。非常的了不起，很厉害。 我说实话这个深夜食堂是我自己个人一个最近很爱的剧。所以当我听到图大给店长这么一个有魅力的角色配了音，哎呀，当时对图大刷新了三观呀、刷新了对他所有的认识。 是， 我现在就是一个迷妹，你知道吗？ 你是个迷弟， 迷弟啊， 迷妹在这儿呢，迷妹在 你旁边。对对，迷弟和迷妹。迷弟俺的迷妹啊， 今天纷纷来拜山头了。 是是是 是。 然后其实大家都说嘛，我们这个图图有绰号，爸爸专业户是吧？北斗一爹， 有人图，这图这图 这 这这。 这个我们这回一爹呢配了一个暖心的大叔，这个深夜食堂里面的角色还是大叔型的吧？ 是大叔， 而且是个暖男大叔， 没错， 啥感觉？ 有故事的人， 啥感觉？ 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而且你知道吗？他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老板样子，就是他这块有一个刀疤，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一看就是有故事，而且不多说话，不是很强硬，所有都是淡淡的，就是不是每天跟人一喝醉了就说，哎呀，我跟你讲，小伙子还年轻，不是这样的， 不是话痨型， 不是话痨型的，哎，所以正在收音机前还有 B 站屏幕前的小伙伴们，现在啊，我觉得也要公布一下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是吧？哎，或镜头在这边，我得冲这边 啊。 在今天的这个动漫中啊，你最喜欢的大叔啊，或者说在所有的动漫中吧，你最喜欢的大叔是哪一位？欢迎发送弹幕啊，在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与我们实时互动，也可以前来看图大啊还有这个小美的样子啊。 其实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和我们的图大交流的话，也可以发来弹幕，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把节目中大家发来的问题跟我们的图图进行交流的。 全部交流。 是的。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07了，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今天是周四了，伴着下雨的天， 还没下雨呢， 许多人都赶回家了，许多人又在路上、请问今天晚上你吃饭了吗？ 我吃了。 你要哎，图大那句话，你来，你来，我这记词记一半不行了。图大再切入一下， 我也记词，我现拿了，我。 好、 我们让图大待会儿这个找到词之后， 对对对， 我们 待会儿找到词之后， 对。 好，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哎呀许小可。 大家好，我是一号男嘉宾图大哈蒙。 一号男嘉宾。 哎呀，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图大，你知道吗？就是这整体计划的感觉非常顺畅，你知道吗？整体啊。 是的，那进行我们今天第一项议题。 好，第 一项议题呢？我刚说啥？第一项 议 题呢？ 对， 就是祝图特哈蒙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来给图大唱个生日歌， 来准备啊！咱们唱那个阿卡贝拉版啊，阿卡贝拉版来。 是啥版？ 阿卡贝拉版，咱俩唱，你唱主调，我给你配。生日快乐来 啊！不，那你唱主调吧。 行，来。 那算了，我们齐声唱吧，好不 好？三二一，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你唱啊，你唱啊，主调继续。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solo 版 快乐！ 快乐，祝兔大生日快乐， 看得出来 生日快乐， 爱我， 哎，真的、啊， 很深情。 哎呀， 涂 大，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啊，岁月就像在脸上的一道疤痕一样。 是是。 生日每过一个生日， 哎呀，你 都代表在 我 们 的 这个。 涂大说的好好老的样子。 不是不是，就是你说男人要有魅力。 男人是有魅力， 我还太年轻啊！ 对对对，毕竟这个老话说嘛，老话说人到三十古来稀，现在就 不要不要，你这样伤害了就是屏幕前的很多小伙伴，你知道吧？ 不，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弹幕单已经刷起来了，祝图图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当然，咱们还是要说回正题，正题就是我们这个图大最近是给《大护法》里面配了音，然后也给《深夜食堂》配了音。咱们就先说说太子这个角色，因为上次其实我们在聊《大护法》的时候，图图因为非常忙，没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交流。因为这次是配了异卫国的太子。我相信现在可能很多小伙伴都已经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图大当时是什么样的机会接到了这样一个角色呢？ 其实这个啊，就是当时大护法这个片花拿过来，我们看到的时候是需要试音嘛。看到了这个片花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这个片子，因为这个片子的，大家看过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了，这个片子的感觉就是特别的 cult。就是感觉这是一部邪典动画，好棒啊，就好喜欢这个感觉。就是真的不是给小孩子准备的，不是让小孩子看的东西，里面有很深的东西，但是具体它里面的思想是什么，大家每个人心可能想的也都不一样，然后当然就我们可能是演员是跟导演聊过的，但是每一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个大护法，都有一个太子。然后至于试音呢，我这个角色没让我试音，直接就说你就录吧，你看看长什么样。我一看， 长这样，所以归你录了。 哎，这一直以来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按长相分角色，这个事儿其实是真的存在的，而且并不是说北斗这儿，就是在整个这行业里边都是存在的。你想这样一个问题，你长成这个样，发出这个声音是你自己的声音，但你跟那个角色长成一样，这个角色发出你的声音是不是应该的，对吧？ 很有道理的样子呢， 肯定不会违和，对不对？所以说按长相分角色，这是特别合适的一件事儿。 所以图图总是分到这个爹呀、 不是，这不是爸爸 呀。大叔啊， 是， 说实话啊，多多，上周你没来啊，不是上上周，就是小莲莎和兰陵来做大护法那期啊，他们跟我们爆料了一下，就是说你配太子那个角色啊，完全是本色出演，相当贴合。哎呀，当时我没看过大护法，小美会心的笑了。后来我看完大护法，图图你稍微 解释，你也会心的笑了。 这个，其实你看啊，如果熟悉我的朋友呢，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平时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就是不是？你看，我就是一个很啊，你看我这双手，这一双微艺术而生的手、啊。 对， 我平时就是这样的。然后当时录的时候，导演给我讲戏，导演给我讲就是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他这个时候心里是一个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给我讲的多数是这个人物，还有这个故事走向，就是人物心里发生的一些变化，而具体表演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直接就放飞了来了，导演觉得很好，然后我就好吧，我觉得我就把它配成了我自己。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 开心的， 是因为像太子这个角色就属于表面好像吊儿郎当的，好像是不是很在乎一些追求艺术，但其实他又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这么一个。 在这部戏里边，太子可能是最纯净的一个人了， 就是他很干净， 他特别干净， 所以他脑袋里的那个应该也是一个蓝色的事情。为什么突然想到了这个 我 的小江哭一哭啊，为我小江 哭 一 哭，哭一哭。 是的，其实我们发现图大在私下里也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 没错、啊， 就跟太子也很像，就比如说非常喜欢小动物，非常萌各种小动物，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对， 还有小姐姐，哎， 啊，重点是小姐姐，开个玩笑，是的， 开玩笑， 那我不知道图图你自己是怎么理解太子这个角色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说了嘛，就是太子是整部大护法里面就是最纯净的一个角色，他不喜欢争夺，不喜欢和人去，不喜欢权力。你看他有那句话说的是，我有那么多兄弟，我不想当王，谁想当王谁就去当嘛， 让给他不好吗？ 让我天下就给我烧毁了这个天下吗？我就是一个艺术家，我要画画，我只是喜欢小姐姐，对不对？是吧？就是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纵情于山水。其实作为一个，如果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可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他出生在帝王家， 对， 不免要需要经历一些 强大的家业， 必须得你必须得肩负起这个责任、 嗯、 我想太子本来是不愿意负这个责任的， 对， 然后他就是逃了出去去那个、嗯、那个在天下，与其说他是因为皇上不让他画宫女而逃出去而想要叛逆离家出走、 嗯、 不如说他是为了逃避继承、嗯、 是， 但是他在外面的一路上遇到了这些事儿，遇到了小江，遇到了花生人，遇到了这么一个个诡异的故事， 嗯， 直到最后 小江的死给他很大触动，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太子会变成一个有担当的人， 嗯，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成长和蜕变的过程， 嗯， 大家都在变化，太子可能在其中就是收获可能是比较大的，毕竟失去的是最好的朋友， 对，原来一直是一个寄情于山水的人、 嗯、 但是你看着自己心爱的朋友就死在自己的面 前, 你所以你看那一段就是太子爆发的戏，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张力，嗯，就感觉突然好像跟平常吊儿郎当的形象完全 不一 样 了， 不一样 了，嗯， 是的是的， 可能唤醒了那一场戏，就是唤醒他本心的，就感觉 嗯，其实就是跟太子这个角色有一点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小明， 嗯，对对 对，就是虽然是一个小男孩，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哇心思真的好成熟， 心思很缜密的， 嗯， 但是你说咱们就讨论一下，如果是那个就是看过的小伙伴， 嗯， 咱们也可以就是讨论一下这个， 对对， 这小明他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对， 他有一句， 其实一直在想， 对，他有一句特别，这个讲道理，我和导演聊的时候真的没有刻意的聊的什么东西聊得太深， 嗯， 我只想知道剧情的发展，剧情怎么样，每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具体他们象征的什么东西的时候，当时是刻意的就没有跟导演聊， 因为怕束缚住自己的思路，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导演心里有一个这个，我们演员的心里应该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嗯，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观众的心里可能还会 不一样， 不一样，每一个观众也都不一样。说到小明，我就觉得他有一句话，就是这个片儿里小明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说， 嗯， 你觉得不适应是因为这话是一个从一个小孩子口中说出来的，他这句话当时让太子非常的震惊， 嗯， 然而我们跳到故事外，我们来看这个小明，这个小明他经历过什么呢？他并没有经历过什么，他只是眼见着这些杀戮，这些套路， 嗯， 是吧？他看着就是他的爷爷吉安来做这些， 嗯， 做这些事， 杀戮花生人， 所以说， 嗯， 他可能心里就有一个黑暗面， 嗯， 就是有一个黑暗面，而且他说的是跟太子说，这些东西是可以帮助你夺得天下， 嗯， 可以去就是伤害别人， 嗯， 就是可以去， 哪怕这种获得天下的手段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对， 但是 这个东西即使你不用，嗯，你也要握在手中，不让别人用。 嗯， 其实我总觉得这就像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可以说是不用，甚至说我们签条约不会首先使用，但是我们要攥在手里是怎么怎么样。 嗯， 他想到了这些，然而他并没有见到真正的天下。 嗯， 你说如果说他是个井底之蛙，这个倒不确切，因为他看到的东西可能是咱们一辈子也看不到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只是一个孩子的小聪明而已。 没错， 因为他并没有这样的相匹配的经历，他有非常成熟的心智，但是没有相匹配的经历。 对， 所以图图还是觉得小明说了这句话还是比较的幼稚， 比较浅。虽然他说的地儿很深，很极端。 嗯， 但是 他是无意那个什么的， 对， 是， 对， 包括是不是中间有一个细节，就是小江并没有被刑罚者抓走，但是他跟太子他们说小江被抓走了， 对， 但我不知道他这个用意， 套路都是套路， 对，他这个用意就在这一节的用意在哪儿，我一直没有， 其实就是等于说是想把太子就是 蒙， 比如说就是避开大护法，他就看得出来大护法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大护法见多识广，他毕竟活了那么大岁数，虽然这是一个很中二的人， 对， 一个喜欢吟诗作赋， 虽然是个红蛋哥哥， 对，走到哪儿说到哪儿，然后那个哎，对，这里边说一句，可能有人说台词违和什么的，但你要考虑一下，只有大护法一个人是这样的。 对， 人家是个古人嘞， 对， 他是个古人， 你要想象一下他活了多长的时间， 对啊， 你知道吗？ 人家喜欢吟个诗， 日出东海落西山， 其他人并没有这样，所以说按性格上 这是个设定。 对呀、啊，我觉得 还挺有意思的。当大家接受了这个设定的时候，好像也是萌萌哒，是不是？ 对呀、啊，很有意思，因为这样很有个性嘛，这人。 然后咱们回到刚才话上， 再回去 。小明避开了大护法，把那个太子那个就是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边，最后跟太子摊牌，跟他说：“我想要做。”就是为你征服天下的那个人，我想辅佐你。就是再过几年我就长大了，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给自己一步步的设计，给自己这样的一个路。其实从这儿你也看出，他需要这么复杂吗？这就是一个孩子想出的东西。 没错。 其实你说他一直，如果说他一直跟着爷爷的脚步走，就是如果也没有大护法他们闯进来，那是不是其实等小明长大，他也依然是这个化生镇的掌权者？ 也许会依然是化生镇的掌权者，也许他会走出去。 对，这倒是有可能的。 一个志在天下的人，应该这地方满足不了他。 你连小江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你更何况像小明这种小小心机， 有志在心哈， 志 在四方。 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这个按长相分角色，但是就是太子这个角色吧，有很多小伙伴说长得比较像徐锦江老师。 咱们先看看， 找了一个图片，大家看看到底谁更像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哎，我发现我们越来越恶趣味了。 哎呦， 异地，我非常欣赏你。 对，主要这个台词截的也非常到位。 其实这个时候你看，还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徐锦江老师的微博，新浪微博，就是徐锦江@徐锦江。你看老师发了条微博，就是自己的照片和这对比的。请支持大富华，请支持太子。 这真的不是软广吗？ 四言币啊！ 哇塞！ 所以这已经是受到我们徐锦江老师自己首肯的、自己认可的。 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整个制作团队都是徐锦江老师的粉丝。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徐锦江老师是一个真正的画家。他是关山月老师的关门弟子。 你知道就是、 他是一个真正的画家。 就是看多了我们那个徐锦江老师演的反派角色、都已经被限制住了。 对，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国画大师。 真是。 对， 至今难忘。 值得佩服，值得佩服。 你看这里边，其实我跟这个角色看起来是真的挺有缘分的，因为大家都看最合适这张图就是拜月教主。我曾经在那个什么，在那个《仙剑客栈》里边拍过，就是拜月教主。 真的。 对，然后那个游戏里边我也配过拜月教主。 那行了，这角色非你莫属了，土豆。 是的， 要不没试音嘛？ 确实，这张剧照也是《仙剑奇侠传》里面的。 对， 是《仙剑奇侠传》。 对。然后我们说这个图图，因为配过很多中老年角色，然后这个年龄段角色其实很多都经历过一些事情，经历过一些沧桑，算是有故事的人。那不知道我们图图在录这些角色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调整自己，迅速进入到这个角色的状态呢？因为我们知道图图其实还很年轻的。 对， 很年轻的，也就是古来稀嘛， 刚到古稀之年， 也就是活了几百岁吧，多大了？ 是，那图图怎么让自己去迅速进入到角色的声音状态？ 其实怎么说呢？确实是，比如说像我们配演员，就不太可能是就什么肉都吃过，就是看走路呗，就是观察生活中观察，就是经历过这些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从生理上开始，你可以说模仿吧，从生理上给一个这个人的状态，然后心理上，当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他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会更暴躁呢，还是更平和？就是大家会写，就是我们就会想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跟着剧情，他就跟他对手戏的人，他在跟谁说话的时候，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状态融合在一起了，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不敢说有很非常完整的灵魂，但是从外表上看，首先要差不多，然后再融进一些自己的理解。 是，这就说我们这个配音演员虽然是在幕后来为角色塑造灵魂，但他跟这种舞台啊，包括影视剧的表演，是不是也有相通的地方？就是你也要去把自己当做那个人， 观察生活，体验生活， 或者说我们应该这么做。 就是来用自己的这种状态，对，体验生活， 对，还是要观察体验。 没错，那能不能就是声音塑造，能不能给咱们做几个小示范？就大概什么样的这种年龄特点、性格特点，比如说。你最拿手的这种一爹，一爹嗓儿。 其实你看啊，我其实在那个可能现在看直播的小伙伴很多，就是看到我二次元配的角色可能稍微多一些。 对， 但是其实我配的更多的是电视剧。我配的电视剧里边也是 几个角色 还是爹。 对， 还是 爹。 对，我配的爹基本上都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如果他在做官的话，他肯定是一个武将。 哦， 对，这个时候要稍微提一嘴保姆老师。 嗯， 如果这个剧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爹，一个爹是大将军，另一爹是宰相，那么想都不用想，将军是我，宰相是保姆，就是一文一武，我是那武的，是攻受立现，对不对？对，这种我的角色通常都是，如果是一个好爹的话，通常都是一身正气，然后 一身正气， 就是对，不要让跟孩子说不要惹事儿啊，就是那个不要给家不要给让家人蒙羞， 有点那个意思。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涉及到家国天下的话，又义不容辞，说孩子，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为了家族争光，为了天下，为了说为了人民，都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中气十足， 对对对， 慷慨激昂感。 那坏爹呢？ 一身的正义。如果是坏爹的话， 坏爹 当然脸谱化一点的坏爹就是，大家应该都那个啊、哦，不能说。我想说热血长安来着、但是这不能说，说的话涉及剧透 啊、 这页接过去啊。 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哈。 对， 换片儿。 不不不，那个就是不提热血长安啊，是就是，如果是坏爹的话，基本上就是装出一副非常正经的样子，但是不会那么激动，是会更稳重，因为坏人通常 表现那种老奸巨猾的样子， 会更深一些， 对， 就那种老奸巨猾的感觉 是 啊。然后，说话做事的时候，看起来总是话里有话，眼神中也都有一些就是更多层次的含义。 嗯， 对，这个之前刚开始学配音的时候，老师让我们还说一段台词，要写出这个台词的潜台词， 就是自己写人物小传。 对对，要写出潜台词来。 是 这个，确实，如果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话， 很管用、啊。 喜欢配音的话，喜欢配音的小伙伴，就像比如说在网上录一些什么广播剧什么的。每一个角色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考虑他的言下之意，并不是说只有表面的这意思。 表面的意思，哎，行，这样咱们上半场还剩3分40秒，然后咱们上半场呢给大家聊大护法，下半场咱们就会进入到深夜食堂。 哎， 所以我觉得作为上半场的结尾呢，图图老师，你把那个稿翻出来，快，开头那个深夜食堂那个， 先来， 最后来一下。 对， 咱这样， 咱们用 比较 舒缓音乐 啊，一人舒缓一点了，等会我找一下啊。舒缓一点。 哎，你说图图，你们平常配音的时候会演绎吗？比如说你刚刚说，就眼神可能也怎么怎么样，然后动作可能 会跟着演员走。会，就是说，如果是配演员，就是那配音的过程，你要是在外边看的话，有些时候 很想笑， 很有意思。 等会儿啊，图大，你听听这个啊，这行不行？这个 没关系，可以，我可以就是这个音乐。 好， 来吧， 请图图 来，哎，图图，咱俩合作一下，一人一句行吗？ 好， 那你们合作一下。 你有这个词吗？ 有，你先开吧， 来 吗？ 好， 就这音乐可以吧？ 可以。 OK， 啊，这音乐好熟啊。 对。 啊？这个音乐啊，我当时录小王子 可以吧？ 用过这个， 可以 来， 好来。 当一天结束，人们都赶着回家的时候，我的一天才刚开始。 菜谱只有这些，只要是我会做的，即使是菜单上没有的菜也可以点，这是我的经营方针。 营业时间是晚上12点到早上7点左右，所以人们管这里叫深夜食堂。 你问有没有客人会来，客人还挺多的。 欢迎光临。 哦，还是图大厉害。 可以的、 哎、我感觉咱俩可以合着开一家店。 可以啊。 你们这合着开一家店应该叫啥名呢？ 就叫深夜， 叫食堂嗨翻天。 哎，我刚想说这个深夜食堂嗨不停，这个啊，类似 深夜食堂嗨不停。 对， 睡什么出来嗨？ 对， 睡啥出来嗨？ 睡什么睡啊？这不， 对，正版的不能说。对， 行。哎，小美，你给大家稍微预告，咱下半时段聊还一分钟啊。 是我们下半时段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图图配的深夜食堂的这一个角色，因为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同学嘛，所以对。然后其实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我们8:30报完时之后呢。会有一个视频给大家， 预告一下， 因为很多图图粉丝可能都知道，图图是一个真大厨。 不敢当， 不敢当。 这个， 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厨 sorry， 怎么回事？赤裸啊？好， 这个厨艺 啊，非常棒。 嗯，各种菜。荤的， 据说 素的 啊，据说上回 中餐， 对， 哎，是不是说图图啊？上回自己在家弄小龙虾是吧？好像是小调说你，好像 对图图都不算是， 哎呀， 小龙虾不算什么， 哎呦，这真是太厉害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儿啊，把口水先擦干净。 是，大家可以点个菜哈，想看我们这个图特哈蒙大厨， 图特哈蒙啊， 想吃什么菜呢？点一点哈，深夜食堂。 只要你想吃的，我就可以做给你。 哇塞，哎，要不然，图大，你还有没有什么话？20秒给你做个结尾，对吧？ 哎，没，我觉得其实放广告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啊， 对不对？对，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说得好， 大家如果现在在那个直播间前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关注，可以点订阅的可以点一下订阅，就可以更容易的认到门啊。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捧场。哎呀， 那就 嘉宾都非常给力。 进广告吧。 好的，稍后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当一天结束，人们都赶着回家的时候，我的一天才刚开始。营业时间是晚上12点到早上7点左右，所以人们管这里叫深夜食堂。菜单上只有这些，不过你也可以点你想吃的，只要我会的，我就给你做。这就是我的经营原则。你问有没有人来？来的人真不少呢。 好的，欢迎回来。 看到我是这个，我跟你说， 是的， 反正口水直流啊、嗯、这个我跟你说涂大，我没想到你这么会做饭啊。 哎，这次做的还真是挺好吃的 啊。 是，那那个山西试吃员表示什么呢？吃完之后有什么评价吗？ 反正就是我做的饭他也没有别的评价吧，每次也都他挺满意的 啊、哦、就反正做完了我就吃。 对对对， 你看我 们主要是我确实，哎，说句不要脸的话，我做的东西确实挺好吃的。 嗯， 哎 哎，平常会有专门的研究厨艺吗？ 嗯，有研究一些，有研究一些。 嗯，我们厨艺这个事儿待会可以跟图图好好 聊 聊 多 聊 聊。你先看看咱们这个水友看完这视频有没有什么反应。大家 说好在吃完晚餐不久，不然真的会饿的。 饿 还有我一边做饭一边看、 啊哎呀，我说实话啊，兔大、嗯、我这人平常不怎么做饭，但是那天啊、这个深夜食堂之后啊，还真是研究了一下。 嗯， 我就研究那个炸那个章鱼香肠，因为那个比较简单嘛。 对、 啊、 对， 从 那 个、那 就是刀工切完是吧？ 对，从超市买完之后，把那个十字嘛，拉个十字，然后放进油锅。 嗯、 我还试过那个鸡蛋卷，但是我试的那个蛋饭，你知道吗？就是把鸡蛋不是很熟那种、 啊，明白， 浇在饭上面、 嗯， 那不是很成功。 就是像那个厚蛋烧，真的是你必须买那种专门的 方形 的那个 锅，而且稍微窄。 嗯，像一般那种就是圆形的中间 话筒稍微近一点。你可以把话筒拿着往后一点、 嗯、 没问题。 嗯， 圆形是不太好弄的。 嗯 就是那种方锅，而且你得往边上擀嘛，擀到边上就卷起来 了。因为就是一般来说、 嗯、 就是那种圆形的中间有红点的锅好像容易受热不均、 嗯、 然后形状也不 那个其实就算是你受热均的话、 嗯、 它没有办法往边上卷、啊、 对对 对， 就没办法卷、 啊、就是没办法， 就会比较尴尬。 对， 是。然后这次就是因为配了这个厨师嘛、 嗯、 这个厨师的角色，那店长的角色是怎么样机缘巧合去给他 配音 呢？对 呀、啊，这就是强行 PY 了，不是强行 PY。这个东西，我之前啊发过一个微博，就是不知道有如果我的粉丝应该能看到那条微博， 嗯、 我是说认识了腾鑫以后啊，总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 哦，跟腾老师还有点关系、啊。 对，跟这个绝对有关系，因为这个黑深夜食堂的配音导演是腾鑫。 哦， 腾老师，我就说那个就是腾老师这条锦鲤啊，就是大家能大家多多转发腾老师这条锦鲤啊，多多转发这个， 对， 一定会有好事发生。我在腾老师这儿已经发生过很多就是好事了， 嗯、 比如说啊，咱们稍微扯得远一点，稍微扯得远一点， 没事没事， 就是认识了腾老师之后，我是一个星战迷。我是一个星战迷，我的梦想就是将来有一天能配星战，然后。我的梦想就是，你看星战不是新开三部曲吗？七八九 是 能从这个就一点一点先录群杂，先录杂，一点一点录起来。如果最后能烧着一个角色就太好了。结果因为认识了腾老师，然后我就去试音了。直接星战七试上了男主，哈哈哈！我做了第一个男主， 所以、啊、 星战的男主，我的天！然后 哇塞， 当时什么心情？ 我就感觉 炸了，简直 就是感觉 请腾老师吃饭。 这吃饭已经不能那什么了，就我们得以身相许啊，对不对？是吧？ 我们都包养他了， 这，哎呀，包不起，对不敢包，不敢包。 嗯、 然后那个，就是感觉，我靠，梦想一下子就实现了， 对呀、 啊，实现的这么快，下一个梦想是什么呢？啊，居然还有，然后。我深夜食堂、 嗯、 就是那天特别逗，那天那个就是我正好我就在那儿瞎溜达，我没事就去我就是录完了我就上办公室里边瞎转悠、 嗯、 然后腾老师冲我掰掰手，我就过去了、 嗯、 过去腾老师这个录吗？一看深夜食堂四个字、 哦、 我说你让我录谁？他说店长啊。我说录。哇，就是天哪，就是虽然这个店长 圆满了， 讲道理、 嗯、 店长的台词儿特别少。 对 对, 对， 而且店长的台词主要集中于四句话。第一句话是、 嗯、 欢迎光临。 嗯， 第二句话是 吃点什么。 对，吃点什么。 嗯， 请稍等，久等了。 这是最多的、啊、出现率最高的四句。 对，这四句话然后其实就是主要这些。哎呀，我就想这个好难录啊，我就每一句话我都争取能说点不一样的感觉。 哎， 那自己有提前做功课吗？有去怎么揣摩 啊？这个 是不是跟着剧情？ 深夜食堂这个我是从当年就是从漫画就开始追。 哎呦，是吗？ 然后 资深的粉丝。 对，然后那个电视剧版一上之后，我就一直在 看。你比我资深呀， 哎，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然后就一直看。所以说，我说对这个角色我是特别的了解， 嗯、 但是。越是了解越觉得 越不好拿捏、 啊 这个、 是不是弄不好、 嗯、 然后反反复复录了好几遍，就是翻来覆去录、 嗯、我稍微打断一下，我发现我们这个镜头没有给图图字幕。哎， 是不是？ 这个吧， 啊， 这个， 啊，换这个哈，换这个， 换， 不同的镜头还有不同的字幕， 对， 好厉害！ 发现，你看你这个前面的三个摄像头，可以从三个机位来聚焦你。 不过没事儿嘛，咱们图图阿蒙，图图阿蒙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哎，是不是？咱们这个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有些人只有某一个侧脸好看，是不是？ 对，360度，而且 找镜头， 对，有的时候 骗人。 你看我这个镜头就是后脑勺，因为我得看着我这边计算机的屏幕。 那我的镜头呢？ 你的发型，你看 我的镜头， 你的镜头是正脸啊。 嗯， 哎，要不说这节目 组，不是，但是我如果和图图，我和图图交流的话，我就是侧脸 啊，对对对， 所以我跟图图交流，我都是这样的交流。图图，你觉得呢？ 哎，你跟我交流，只有我的后脑勺了，小梅，只有我的这个，因为没办法，得操心啊， 是的，然后因为 继续聊，继续聊， 对，继续聊，刚刚聊哪儿了？ 聊到那个特了解了， 聊到就是图图的心愿已经满足了， 对对对对， 怎么揣摩这个？ 你看，就是今年就等于说是就是一下子 圆满了，圆满了， 就是今年在年初的时候就等于我就把我今年肯定是最喜欢的角色就录了， 哎， 这个角色 哎，这今年还有这么多个月呢，没准儿。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有更喜欢的。 生活总会有惊喜的，生活 总会有惊喜留着你，啊， 巧克力， 对对对对， 哎，来吃吃那个小美的鸡汤啊！ 这里偷偷的给大家就是那个 剧透一下， 不指名剧透一下， 嗯， 之后确实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哎， 这、 呦、 个，这个，但是这个 星战七， 星战八，这个都不是惊喜了，今年年底肯定是星战八，但是那个就是还有些别的东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至于是什么呢？ 关注你的微博吧， 不能说，对不对？大家不能说， 好不好？ 对， 关注你的微博吧。 那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知道呢？ 也许八月份，也许 八月份，那很快了，很快了，大家忍一忍，忍一忍，马上就会知道的， 哎， 忍忍啊！对对对， 嗯， 行，咱们继续聊这深夜食堂吧。我现在饿得不行了，等会儿去你家吃饭吧，图糖。 行啊， 直接咱们就深夜食堂一碗。 对，直接深夜食堂了哈。 其实现在的话，就是花猫一匹，来两瓶啤酒是 吧？哎，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年代最典型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啪两瓶啤酒，弄个那个再弄场比赛啊，弄个球。我跟你说，嘎叽一看， 真的是 男生都非常喜欢这个， 是 吗？ 是， 不是 嚼着。毛豆， 哎，我这里边必须得说，我这里边必须得 说 一下，这个大家都看到刚才那个视频里边，我有一个就是 吃毛豆的 煮的毛豆，这个毛豆的做法可能和咱们平时吃的毛豆做法不太一样。 那是放的盐吗？ 对，先用盐先就把这个毛豆洗干净之后，其实两边的角是可以不用剪的，但是我为了就是稍微好煮一点，还是给剪了。 哎呦， 然后撒盐。撒盐，然后揉搓毛豆的外皮，这样也然后放在那儿腌制15分钟。这个时候，你看我什么佐料都没有放，只放了盐，然后过就腌制15分钟，稍微时间长点没有关系，这个也不会更咸的，因为我不会之后汤里边也不会再放盐了。这个时候烧水，水开之后把这个毛豆下进去，这时候水就不开了，对吧？然后再大火烧开，然后转火小一些。煮5分钟，你如果要是想吃稍微软一点，就再多煮一会儿，不能太多，太多的话就煮烂了。 哦， 你当你煮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毛豆它比较绿，你可以在水里面滴两只植物油，滴两滴豆油什么的，你说色拉油什么的，然后，你咽了口口水， 没事， 我刚也咽了口口水， 没事啊。 然后煮够了5分多钟，就把它捞出来，用。冷水过，如果要是家里够牛的话，倒一筐冰块进去也可以，反正让它迅速的冷下来， 迅速冷却， 你把它就是装起来，可以放到冰箱里，你可以拿出来慢慢吃了。这样煮出来的毛豆是真的原味，不放花椒，不放大料， 对，我刚才说 是真的特别纯正的原味毛豆，这是日式的煮毛豆的方法。 哇哦， 对，一个就是很日式的，就是煮毛豆的方法，咱们吃的都是毛豆的本味。于是呢，这样就对这个。豆子本身就稍微有一点要求，嫩，要特别的嫩， 所以在选豆子的时候要 挑嫩新鲜的毛豆。大家可以试试，可以一次多煮一些，反正放冰箱里能放个一两天。 哎，土大，我再问你一个这厨艺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有一句话说，你会不会炒菜就看你会不会炒牛肉。这牛肉大家都知道 不好做， 炒老了就是炒时间一久就老，炒时间一炒它不熟啊。就是很难掌握火候， 对 啊，土大，你说这个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这个就是看火候了，然后再就是牛肉之前就是下锅之前的处理，下锅之前 腌一下， 对，腌一下，然后那个抓一些生粉， 对， 然后其实 但是一般你说倒上油不是开了吗？你把牛肉扔在里边一翻炒，基本变色就得出来吧？ 其实怎么说呢？你可以就是油温你先把它烧热了，然后再降下来一些。 然后下就是下锅炒牛肉。就是牛肉这个东西啊，其实咱们平时吃的可能是就是更多的是那个就是炖的牛肉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炖的牛肉也有一个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炖时间久了，如果把它炖到脱水， 那 就会特别柴， 那 就是就没法吃。牛肉柴 了 是真的没办法吃的。 那个， 然后但是你如果是炖的不够久的话，它也硬啊。 对呀、 啊，对，这个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有人就是办法是，比如说放一些山楂呀、 啊， 然后放一些什么，就是 ，山楂是什么功效啊？是什么作用？ 软化， 就是软化它，就是让它更容易那什么，让它就是更容易烂。然后再就是你放盐的时候，放盐，你不能放的太早。放太早的话、 哎、对对对， 大家都知道，就是放盐的话 盐 它容易让它脱水 了。对呀、 啊、对， 硬 就是让它保持一个嫩的感觉。这个火候其实更多的还是在火候上 、哎、 因为各种，其实你在网上也可以找到很多就是小贴士啊，就是怎么样能让这个各种肉，猪肉也存在这个问题， 对， 猪肉也存在这个问题，就做红烧肉的时候怎么能让那肉不柴， 对 啊，然后你还得炖烂了，你说炖的久了很容易柴， 对， 你还得香，你还得入味儿， 对， 所以说有很多小方法，但是更多的其实还是这个，其实 做， 对，哎，对对对，这确实是就是积累经验嘛，但是咱们说做菜的时候，咱们说的形而上一点啊，有两个东西是特别要注意的，一个是火，一个是盐。对，火候到底怎么样的话，你控制火候能控制怎么样，直接导致这个菜到底口感什么怎么样，然后放盐的时机，放盐的量，这个盐这个东西可真的是大家都知道，盐放多了对身体不好， 对， 然后但是你如果要是放少了，那又没有 味 道， 就没 味 儿， 然后你都做好了之后，你如果再往里添什么 那 调味酱油什么什么、这个味道是融不进去的、 对，而且其实我补充一点啊，多大、其实我觉得做菜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炒之前的处理很重要。 对对对对， 你像很多鸡肉啊，就我之前特别喜欢吃鸡肉啊，煎的时候，其实之前的这个腌啊过程就是，其实很重要这玩意儿。 如果想让鸡不柴都嫩，一定要腌的够久。 对对对，而且你要调料，这咱就不多说了，反正你上网查都有。 对对对对对、 这个， 一般来说啊，都得腌制12小时到24小时。 对对对，头天晚上。 还有比较夸张，有比较夸张的，像什么腌鸡排、腌牛排，有说腌到48小时的。 哎呦， 对， 上次我看一个小朋友做牛排啊，先拿那个小刀把牛排先拉开，拉开之后跟里边藏料啊，哎呦，过夜宴啊，你知道吗？ 所以说， 过夜宴、啊、 摆在这桌上的美味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来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们说到深夜食堂嘛，然后也给大家找了一些图片，然后都是我们深夜食堂当中的美食。所以你知道吗？就弹幕大家说已经是抵挡不住这些美食的诱惑了，但是我们的大招还没有放出来呢，小伙伴们。 啊，行，先来看看吧。 好的， 看看吧， 我们先看一看。 来，先看这个鸡蛋饼是吧？ 这就是后蛋烧， 后 蛋 烧的制作过程，它应该是有三张图啊。 对对对， 就是按照序号。 首先是摊平，首先我刚才觉得图大在视频里这锅，哎，图大也是特地买这锅吗？ 是 吧？ 对， 因为还是像图大 山新家放了很久了，这 棉布买， 这是山新当年搬的时候有人送的，不是 他的， 对，反正他也不用，就是哎，都是我去做呀， 哎呀，图图真是个暖男呢， 暖男，好， 义务为同事做饭， 你看 洗衣 对 打扫， 对，大家有没有愿意雇我的，有没有包养我的， 图图家政， 哎，对吧？你这个是直接把鸡蛋搅匀了放上吗？还是里边搁一些什么东西？ 当时因为那个后蛋烧，我比较喜欢吃稍微偏甜口的，放了一些味淋，味淋甜米酒，就日式甜米酒。 好， 我们再看， 把它放完之后搅完，平铺在这锅上。下一个就是把它先 搅拌哈，搅拌。 这是什么意思？给它搅了吗？ 搅拌。 其实就是 把面搅了吧，应该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让它的让这里面能够都凝固。 哦，对对对， 我们图图能不能看到这个图？ 能看到，能看到， 用 不到也好， 用不用把显示器稍微 没事 扭转一下啊？ 这 样可能会比较方便。 看到了， 好的，那我们看下一张了。 哎，等会儿拿错鼠标了，这撒耗子，我这 现在啊，它基本上已经摊成了一张像鸡蛋饼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放东西的量，放的多的话，你上面的就很难凝固，于是下面的就糊掉了。 对， 就放多的话就成什么了？我做过一次，放多就成你那个单面鲜蛋。 对，而且上面是鲜的，下面已经糊掉了， 下面没法吃了，那个 就是这个。 然后忍不了要翻一个个儿，又发现那个已经散掉了。 倒的量一定要少，然后火候一定要控制好， 而且一定要匀。 对。 啊，再看下一张啊，这基本就 赶到一边， 对，这已经是基本上大功告成了。 其实这就已经是那什么了，这就已经是 卷了，成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往里加，对。然后你看，把它都赶到一边之后，然后上面那个 加 了 葱花， 空白的就不加葱花，加了葱花就是葱花鸡蛋饼了，就不是后蛋烧了。 哦， 还是注重原味的， 对对对。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就不是这个了。 没关系。 然后你看，现在不是都赶到一边了吗？然后火一定要放小，赶到一边之后，在那一块空白的锅里面，再倒上一些一层鸡蛋液，然后再把它往反方向卷。 那你那个液是什么？就是又是 一 个鸡蛋是吧？ 对，不是，就是你打一碗之后，先倒一小点儿，其实就是差不多一勺的量。铺成一层， 厨神交流果然不 一 样。 当你 一勺能铺这么多呀？能铺成这一层卷起来啊？多大？ 挺大一勺。 哦，我以为是我家吃饭的吃粥小勺、啊。 不是匙儿。 明白，一大勺。 然后你就是你刚才的过程就是一直在重复啊。 是是是。 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上面卷，一层一层的包裹，最后就卷成了一个很鼓的一个东西。把它拿出来之后，切开之后， 一段一段 的，你看它的侧面，能分得出来很多层面。 哎 很有意思， 想想都好吃啊。 好， 这道菜咱就过了啊。看下一个， 看下一个。 这事儿，哎呦， 这应该就是他那个标配套餐的那 个。这 个 东西应该就是 猪肉汤什么的， 就是、 这是不是大酱汤、啊？ 深夜食堂菜谱上的 唯一 一 个、 就是豚汁定时啊，就是猪肉汤， 猪肉汤 套餐。一碗米饭加一个猪肉汤，然后我那天因为为了给他们就是做的感觉让他们能多吃几样东西， 是 那天就没有白米饭， 我看 是 加了 做的、 这个、对 做的茶泡饭 是 哦。 那个梅子从哪儿？梅子 买的 市场买的吗？ 全球购。 哎呦， 感觉那颗梅子好诱人呢、 那个梅子真的特别酸 啊！ 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口水快下来？ 我突然觉得很酸， 望梅止渴吗？我 那真的特别酸，就是 是 很酸很咸的东西。你如果干吃的话，会觉得 完了， 有点，甚至觉得有点苦。它是紫苏腌制的、然后你配上一碗饭，配上茶汤，茶汤是非常清爽的。 是， 然后海苔， 哎、呀， 就特别好吃， 真漂亮、 看来图图是不是对日式料理也有一定的研究啊？ 其实确实是 比较 研究的少，对日式的研究的并没有多。 行，那就过这茬啊，过这茬往下看啊。 这是荞麦面吗？ 荞麦面 、而且蘸汁荞麦面， 对，蘸汁荞麦面很好吃的， 对，特别好吃。 再看下一个。 我觉得挺适合夏天吃的，比较爽。 哎，这就是那个什么了， 这是 肥牛 吧？是牛肉吗？ 这是猪肉还是牛肉？ 牛肉 啊？不记得了 啊，反正这个就 也是第一前几集的。 对 对 对， 好， 看下一个。 下一个， 哎，这就是我说那鲜蛋饭。 对，这个啊，大家要注意，这个米饭首先就是，咱得用点好米。然后蒸的很好、 我上次用那个饭感觉还不错、就是咱手握寿司那个饭、和米那个、 你这有点奢侈了拿它当米饭吃、 对 那个当然口感是好极了呀， 而且我拿鸡蛋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往里滴了两滴那伏特加，我想把那个鸡蛋带点那个酒，本来滴了两滴在饭 味儿呛了是吗？ 不是，你知道煎鸡蛋的时候我火有点大，滴那伏特加，你知道伏特加要遇火再遇油，你知道，我直 烧起来了， 我吓一跳， 直接火焰弹了， 感觉不错呀。 然后我把火焰弹直接扣在这饭上，当时还有点火，当时我 哎呦 觉得是道菜， 我觉得这个可以，咱 可以 演 一下。 那大家这道菜啊，大家要注意一点， 是 就是这个鸡蛋啊，因为吃生鸡蛋其实是有风险的， 没错， 因为生鸡蛋这个东西，鸡蛋。你知道这个壳上是有小孔隙的， 没错， 如果是真的不够清洁的话，很可能会有致病菌进去。 对， 这样吃生鸡蛋，如果胃 拉肚子， 对，如果胃肠不是很好的话， 是 容易拉肚子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要吃这种鸡蛋的时候，要专门买那种可以生吃的鸡蛋。 超市好像那种 具体什么牌子我不记得了， 就是那 没事，不用说 牌子， 不用， 咱就说那，就是一般你看它不是一个网状搁的地方， 对， 它一般是很紧凑的那种，就是那种塑料纸，就是回收纸装的， 确实对，确实。对，包的很好，确实是有牌子的，是好像也是一个日本的牌子，但 是 是 比较贵，那个 很贵很 贵， 但是如果吃那个的话，大家还是 那个可以生吃那个， 对对 对， 生吃， 对 对。 而像这样，你看大家吃寿喜烧的时候都知道，就是蘸料是生鸡蛋，然后加上鲜酱油， 没错， 然后蘸着那什么东西吃，口感好极了。 而且我提醒大家啊，人体质不好的，我那会儿老吃啊，每天早上就这两个生鸡蛋，咱当然得买这能生吃的。 对对对， 你直接打在那个你榨汁机里也好，或者杯子也好，你晃一晃，直接喝进去。 啊，我觉得这个我有点受不了。 不是 这个， 这很健康。 说实在的，这种能吃的生鸡蛋，你吃起来没有你想象的腥，没有那么腥。 说句不好听的，没有你喝鲜奶腥还其实真的真的。 鲜奶其实咱们现在喝鲜奶也都是经过处理。 对的，也都是 它又会层层的给你， 因为也是还是有 那肯定是要对对 对。 来，咱看下一个啊，这个就是不用说了，这火锅嘛， 涮锅， 涮锅。稍等啊，我这每张图片得改个这个时间啊。好，这个， 这看不太清了，这是左边 是 鸡蛋吗？ 不是，这是那个，哎，等我看一下。 这是那个什么，就是他给做的那个， 我看许可咽了口唾沫， 那个面，那个面，就那个三个女孩那个特别爱吃那个，你记得吗？啊，应该是那个啊。 嗯。 然后看看下一个，下一个，嗯， 火锅， 哎，这还是那个火锅啊，看一下，这是图图自己做的了吧？ 不是 不是，这都是我们深夜食堂里面的。 对对对， 这是啥？这是那个饭。描述描述。 这是那个，就是那个加上那个绿豆啊，然后加上火腿儿、鸡蛋。炒饭，然后旁边搁点那个。 从我这儿看，我以为是沙冰。 他这搁的是胡萝卜，其实应该搁一点姜。啊，其实应该搁一点姜，我个人认为口感更好。 嗯但是没法好好看了节目，简直是就是得 过去吃饭。我跟胡大，咱俩能来一期这厨艺的那个交流交流啊？ 是， 我这个人也平常爱好弄弄啊。 嗯， 这是烧鱼嘛？秋刀鱼啊， 就是烤秋刀鱼 啊。哎，对。 这个东西就是得直接炭烤， 回来，对对对， 是直接炭烤的， 而且必须，我说实话，用不同的炭，不同的味儿， 确实是，确实真的是，不同炭不同的鱼， 对对对， 几月份的鱼都有讲究，我天啊！ 而且你提前往上搁点什么，就我建议先别搁， 不搁不搁， 就先别搁，千万别，我见过有人啊，垃圾道往里搁点东西，那 就 完了，完蛋，完蛋，对对对， 吃原味 海鱼嘛， 而且还得新鲜，这东西如果过了两天，你比如说转运大连再回来就不行了，这个东西 就得吃新鲜的， 对对对，再看这个。啊，这还是那个 烧肉汤， 对，是的， 这个 咱们回来 特别好吃。 是，然后图图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美食妙招哈，然后图图也自诩大厨了嘛，那你最拿手、最擅长的是什么菜系？ 烧肉， 我最擅长的可能还是 川菜、 鲁菜了 啊，鲁 菜， 因为我是个东北人， 鲁菜 其实 代表 菜就是北京菜， 对，你看，其实啊，你看，咱都不用说北京菜，北方。大部分都是以鲁菜为主的，以鲁菜为主的。 咱这实话实说， 最早的宫廷菜啊， 对对，乱七八糟都是这个 鲁 菜。 鲁菜， 而且你看北方人吃鲁菜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口。 嗯， 其实有的，而且他是喜欢拿那个勾芡， 对对对。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本书，就是梁实秋先生的那个《雅舍谈吃》。 嗯， 哎，我特别喜欢那个。之前我那个直播读书的时候也读过这个东西，反正深夜报社嘛。 嗯， 《雅舍谈吃》，大家可以看一看，那里面就是聊的对这菜系聊的还是挺细的。 论吃货的自我修养啊， 其实真是 大师吃货呀。 其实大家要稍微看看这个，其实咱中国地大物博，地大物广人，而且非常跨越很多菜系。其实我们平常有时候说，你说浙江菜、韩的，你很难分，但是其实非常好吃，每个菜系都不一样。 是的，然后我们知道这次深夜食堂电影版的第二部是刚刚的上映嘛，是7月18号，好像是。因为可能很多小伙伴还没有来得及看啊，那图图能不能在不剧透的情况下来给大家推荐安利一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还是秉承了深夜食堂一直以来的风格，温暖，然后又 平稳， 对，就是你不会， 就暖心吧， 你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刺激的点，然而你会觉得看着特别的舒服，特别的不累。 我说实话， 平淡当中蕴含着感情。 我说实话啊，多大？从我咱俩感觉，我看了这部电影，因为我很喜欢这个 深夜食 堂，对第一的电影和第一季，就是我感觉多大？咱俩交流一下，当那个音乐响起，其实一切都够劲， 就够了， 就是那个音乐啊，那送你的到底，就是你感觉。其实我觉得深夜食堂，你往深了点讲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说深夜食堂大家来怎么样，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的人一生而已。 对， 其实你就是一生很平淡的去完成你想做的事情。 对，食堂就像是一个港口。 对对， 是。 对，我们在这里停下歇歇脚。 其实你看， 讲自己的故事。 很多周围的人，无论是嬉笑浮躁也好，其实不过就是过眼，每个人不同的感觉。 对， 你还 是 要很平淡的。 对。 你还是要一直向你的目标慢慢走， 没错， 不用很着急。 其实他这里之前很多很多集里边也都是大家就是老板在鼓励大家，那积极向上，积极向上，奔着自己的目标， 而且不要着急， 是 啊，而且不要着急啊。 对， 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7了，非常感谢 我们俩这一聊， 兔兔他们 一聊这 兔兔的直播间，谢谢兔大，谢 谢， 谢 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小美，谢谢鸡哥， 哎，谢谢 兔 大， 祝 兔 兔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大家 最后生日快乐， 是的，非常感谢啊，那也非常就是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汉饭店的粉丝勋章，嗨森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群号是56755663，56755663，欢迎大家加入。 没错，那另外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晚上8点到9点会有一个小时的直播，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大咖做客节目，除了北京人民电台。 FM 98.2的收听渠道外呢，我们在新浪微博、哔哩哔哩都有官方账号“漫游嗨翻天”，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啊，收听收看我们每一期的节目。 是的，然后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明天让徐恒给我们做个预告，好不好？ 哎，没错。那明天呢，将会有一位嘉宾来跟咱们聊聊什么呢？他最近玩了一项很潮的运动啊，也是咱们很多游戏叫冰球啊。另外，对，另外还有一个很多格斗类的游戏叫柔术的这么一个啊体面。其实柔术在中国、 啊、什么体面？ 就是柔术这么一个体术的游戏 项目、 啊、 是吗？ 对，有很多体术的游戏，他现实玩的，其实和柔术还跟柔道不一样。反正具体的，明天让他来讲吧。啊， 好的， 很稀奇的一个， 非常感谢大家看我们的节目哈，我是左小美， 嗯，我是菊格， 嗯，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 拜拜。